小红花找朋友。春天，幼儿园的小花园里开出了一朵小红花。小红花脸蛋圆圆的，小朋友都很喜欢它。有一天，小红花悄悄地飞了起来，飞呀飞呀，它想找个好朋友，找个他最喜欢的孩子做朋友。这时候，一群小朋友刚玩好积木，老师问：“谁来收积木？”只见一个小辫子姑娘把手举得高高的，老师笑了，同意让她收积木。小辫子姑娘把积木放进盒子，一块一块放得又快又好。小红花看见了真高兴啊，就想找小辫子姑娘做好朋友。谁知道小辫子姑娘跑去放积木的时候，把小桌子碰歪了，把小椅子撞倒了。小桌子说：“小辫子姑娘，快把我移一移。”小椅子喊：“小辫子姑娘，快把我扶起来。”可是小辫子姑娘头也不回，不理睬他们。这样小桌子不高兴了，小椅子不高兴了，小红花也不高兴了。小红花就不愿意找小辫子姑娘做好朋友了。小红花飞呀飞呀，看见一个小胖子，手里提着一把水壶，他先给蝴蝶花浇浇水，蝴蝶花张开翅膀向他微笑。他又给含羞草浇浇水，含羞草合拢双手向他点头。小红花心里真高兴啊，就想找这个小胖子做好朋友。忽然有几个小朋友喊他：“小胖小胖，快来打三毛球。”这个小胖子呀，把水壶一扔就跑了，水壶里的水滴滴答答漏了一地，把地板弄湿了，把小桌子的脚弄湿了，躺在地上的小椅子呢，身子全弄湿了。小壶流着眼泪，地板吱吱直叫，小桌子和小椅子叹着气。小红花也生气了，不愿意找小胖子做好朋友了。小红花正着急呢，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走来了，她放下手里的布娃娃，不声不响地把小桌子移一正，把小椅子扶起来，把小水壶摆摆好，又把地板上的水擦擦干，桌子、椅子、地板、水壶都说：“大眼睛小姑娘，你真好。”小红花也高兴地说：“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好朋友。”瞧，小红花和大眼睛小姑娘紧紧地抱在一起了，他俩多亲热啊！大眼睛小姑娘乐得脸蛋通红通红的，小红花的脸呢，更红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